那感谢赞美主，你看，当神的教会起来，一起进食祷告，在城墙上面祷告，在神的心意里面，在神的爱当中祷告的时候，几乎好像很多都已经看来好像没有希望的事情。ABI 943在最后一天，8月31号，加州整个参议院、众议院都已经完全通过，就送到州长办公室。那我知道我们的州长 Jerry Brown 啊，这个人，那他一定会批。但是神做了极大的事情，这个就是神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他要兴起他的教会，当起来愿意认罪悔改，当愿意照着神的心意祷告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花上代价为这个国、为神的百姓来呼求代祷的时候，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居然发生谁都没有想到的 Evan Lowe、哦、他是 ABI 943的作者，他主动的那一天说要撤销，因为8月31号就是最后一天，如果 ABI 943、不送到州长办公室，那就从这个程序，如果你再要来就要重新来过，所以他主动提出把它撤销。在整个过程当中，弟兄姊妹，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在这一个神的祷告的大军里面，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进食的祷告，这是一个全美各个教会愿意按照神的呼召一起来为神的国度来拼命祷告。神给我们看到一个出熟的果子，我们相信当我们带着这样一个出熟的果子，下个星期，今天已经是这个星期了，星期天是一个星期开始了，下个星期就9月10号就是犹太新年，就是神所立的从创造地球开始造人开始那个年月啊，5779年9月10号开始。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出熟的果子，让我们带着这一个出熟的果子过了这一个5778年的那一个门的时候，神要为我们，为全球的基督徒，为全球的教会，为基督徒丰收教会，在5779年里面预备更丰盛的果子，不只是我们生命的属灵的果子要结出来，而且我们要看到这一个世代的变化，那一个果子产生。哈利路亚。你知道5779年的意思就是生产，以后有机会来讲就是生产。所以神上个星期就让我们体会到那一个生产，虽然那一个生产好像妇人经过了9个月或者10个月那样一个时候，要经过那一个阵痛啊，将来阵痛生出那一个孩子，但是那是一个果子，那个阵痛过了以后，母亲不会记住那个阵痛，但是母亲花上了代价，母亲就是教会，就是神在这个地上所设立的教会，让我们愿意在这个末后时代里面说经过这一个阵痛，要生出那一个给献给神的加美的果子，好不好？好，哈利路亚。所以这个就是看耶稣的荣美，当我们看耶稣荣美的时候，神那一个阳光就像云上太阳，今天所唱的那一个阳光每天要照在我们的身上，不只是那一个阳光，神要降下那一个恩雨，就是那一个圣灵的恩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怎么样发芽啊？我们可以生命长大成熟。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继续啊看耶稣的荣美，这个看耶稣的荣美还会继续啊，啊，所以啊，什么时候结束？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啊，啊，但是我们在看耶稣荣美的时候，神就不断的将神要给我们的啊，不 不管你是讲异象，还是神要基督的丰收教会所活出的神给我们指明的那条道路，不断的就开启啊，就 download， 就不断的开启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继续来看看耶稣隆美，虽然第七次，但是我们再讲到耶稣他那个他那个话语啊，神的话语，他的那个嘴唇啊，代表神的话语，就我们讲到神的话带领引领心腹，就是你跟我，就是基督徒丰收教会我们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这样一个旅程啊。今天是第二次啊，我们说中啊，希望上中下就结束了。如果我太啰嗦的话，我也不知道上中下然后还有下是不是啊。好，那我们很快的我们来看啊，就是我们这个是讲到心腹在那里宣告主耶稣基督他那个荣美，那有十大的荣美的特征，其中第五个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那个嘴唇，就代表耶稣基督的话。那在雅各第五章十三节那个中间一段，大家他的嘴唇像百合花，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就是神的话，带着真理，带着圣洁，带着那一个恩膏，那跌下来的末药之那一个恩膏啊，所以这个上次都讲到那个末药就代表死埋葬的香料。耶稣基督他是经过十字架，他自己先死，他向自己死，以至于他道成了肉身，他所传讲的神的话，他所活出的神的话，他让我们看到了天父的那一个荣耀的形象，以至于我们可以跟神说，是的，那是真实的，那是带着恩膏的，那是带着圣灵的能力的，以至于神的话语当我们接受的时候，对我们来说带着医治，对我们来说带着那生命的粮，我们可以成长，对我们来说带着那天上的那一个圣灵的能力，以至于我们可以征战得胜，带着那引导给我们指引前面的方向。所以这个就是心腹他在那里所宣告，他的嘴唇像百合花，神的话语是何等的纯正，是何等的美丽，去跌下那木药汁，因为耶稣基督他花上了代价，他付上了自己的性命。好，在上一次我们看到神的话带领引领心腹的生命的旅程，我们已经有上次已经有讲了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点啊，七点。第一，我们看这个都是在我们最近一直的雅各，从七月二号，除了星期天，每天是不是？每天还有没有人在读了？哦，有啊，还有没有？给我一个鼓励啊！还有没有？还有江大哥，哇，太棒了，你知道吗？这个雅各这个阅读啊，你知道我阅读，我的心啊就被神紧紧的这样抓住啊，我做梦都有时候雅各里面的字句就跳出来啊，你知道吗？哈利路亚。所以这个就是渴慕神的话语，所以幸福就是说啊，用神用主要就是用那个话语来亲吻啊，用神的话语圣经来亲吻啊，我们每天也是亲吻神的话语，他珍惜神的爱，他要活在神的爱里面。耶稣跟他说要进到教会里面，不只是单身的，是在教会里面跟众肢体一起来敬拜，来赞美，来侍奉神。而且神给心腹有一个应许，那心腹是什么呀？他的心思意念是被改变的，他的意志力是被改变的，他的身上有神的救恩的这样一个恩印记啊，他所到之处都是要来为主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的。圣灵要做那极大的工作，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但是神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啊，虽然还有那些荆棘啊，我们是百合花呢，要活出神的圣洁，荆棘在那里抓。上次那个阿律问我啊，哎，你就是那百合花了，是不是？是啊，我们每个人都就是那百合花。这个故事我今天看有时间还要继续讲。我们都是那百合花，虽然在这个世界里面有荆棘，但是我们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活出了一个圣洁啊，所以我们就为耶稣基督发光作盐啊，所以我们就继续靠着。浸泡在沉浸在神的爱当中，在内舍里面跟神亲密的关系，在那一个宴席所啊， 酒窝里面啊，享受神的爱，享受神的同在。耶稣以爱为旗，在我们的身上带领我们啊，所以我们每一步都有神的爱的带领和充满，但是不停留在这里。上次我们结束到心腹被耶稣所呼召，要离开他的安乐窝，本来好好的，是不是一切都很就是说啊，很平安，很太平，很享受。忽然间耶稣来了，那个动态的耶稣啊，穿山越岭而来，呼召心腹要离开他的安乐窝。那我们知道我们会多心腹怎么样？心腹犹豫了啊，心腹有犹豫，但是神的话语有应许，神的话语要带领心腹冲出那安乐窝，要跟随耶稣穿山越岭而去的。所以神的话语是多么的宝贝，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一起拿起圣经，或者你在手机上面也可以，好吧，举起来圣经，我们一起来宣告这一本圣经，神的话语的宝贝，好不好？哎，举得高一点，来来来，举得高一点，你手机也可以的啊。有些人说手机上面的圣经不算圣经，我说手机上面圣经也是圣经啊。过去这个纸还没有印这个纸张的时候，那圣经是写在很大的那个上面，对不对？那要回到那个的时候，所以你手机上面也是圣经。最重要的，我们有没有把神的话吃进去啊？我们有没有把神的话消化在我们里面？有没有把神的话作为那个灵粮，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成长？这个是最重要。来，我们一起来宣告，来，这是我的圣经，我爱慕我神的话，我读神的话，我就快乐不情绪化。我读神的话，仇敌不把我当笑话。我读神的话，我的健康就快速升华。我爱读神的话，这关乎我财富计划。我爱读神的话，因这世界常常变化。我爱读神的话，创造美丽人生图画。是的，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爱读你的话，主，我们饱爱你的话，主，用你的话来亲吻我们的时候，主，我们也来亲吻主你的话，主啊，我们来吃你的话，主啊，让我们来啃你的话，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真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所不可缺少的。因为在你的话里面，你已经为我们制定了人生的方向，你已经为我们画出了人生的美丽的图画，你已经为心腹要带领走过的那一个生命成熟的那一个旅程的道路。所以我们这个时候牵出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所以你亲自向我们说话，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更清楚更明白主耶稣基督你自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好，所以刚才我们讲到心腹，当耶稣穿山越岭来呼召心腹要走出那安乐窝的时候，心腹怎么样？心腹犹豫啊，就像你跟我一样，对不对？当神的一个呼召，不管是大还是小啊，哎呀，你不要想着、哎、那个呼召是很大的，甚至、哎、神感动你说啊，哎啊，那个哦，真的是哎，听说星期五晚上那个祷告会很棒，哦，神灵充满，我心就啵啵跳，对不对？但是后来一想，哇，这个星期五晚上我下班了，真的是太累了，交通又那么急，哈、啊，就有一种担心了嘛，是不是？啊、哦，是啊，啊、哦，就跟我一样啊，啊、哦，在2016年快不多底的时候啊，哎，怎么我被黑暗没有？我们被点名说要来服侍丰收教会啊，跟神祷告啊，应该是赵牧师嘛 ，Jennifer， 哎呀，赵牧师才对啊，他们忏悔那么多年，那么多教会经验那么好，应该是他们来，应该是上文啊。上文传道，上文那个是传，现在是上文牧师来啊，他什么都会啊，吉他、打鼓、带敬拜、带查经、讲道、关怀，哦，还有 violin， 什么都会，怎么不叫上文来了，叫我来？哦，我害怕了，我也犹豫啊，我们也有问问上帝，叫摩西一样啊，对不对？哦，但是。神就那么奇妙，就像神在心腹上身上的工作一样，当神 给我们有一个不管是、啊、所谓的大的呼召、小的呼召、中型的、啊、那些呼召，神要我们走出那个安乐窝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的生命当已经走到一个就是说好像没有突破的时候，那个心腹啊曾经在神的爱里面非常的棒，但是神要让他的生命得到成长的时候，就像这里心腹跟耶稣在呼求了，他说啊，我真害怕啊！哦，当我走出去的时候，我怎么办啊？我要穿山越岭，你看我早晨还要化妆了、啊，镜子都没有啊！我晚上要洗澡，连那个都那个温水热水都没有，我要怎么办呢？哦，那心里面那一个害怕就起来了，所以他向耶稣呼求，给我们捉拿那小福利啊，那福利啊就毁坏葡萄园的小福利，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快就心腹那爱耶稣的那个热情正在被眺望的时候，那个葡萄开花，就是说当然葡萄还没有长成功的时候啊，结果怎么样，那个小福利啊就是专门吃那个开花还没有长成葡萄的，就是当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感动的时候，当神圣灵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是应该要出去，我们应该要去行，应该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哎，结果那里面的害怕，那里面的担心，哦，或者是一想到啊，太难了，这怎么可能呢、啊？啊、哦，怎么可能？我都在想，我在加州那个搬来加州，我都没开过那么远呢、啊，我在想我的眼睛怎么办啊、哦、啊，但是。那个小狐狸在里面咕咕咕咕咕要吃的时候，那心腹向耶稣呼求啊，来捉拿，给我们捉拿，不是说给我捉拿，给我们，就是心腹跟耶稣，就是我跟耶稣同时的，因为心腹那个时候他已经愿意将生命说，哎，我要跟耶稣有这样一个连结，我们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了，就像诗歌所唱，不再是我们自己，受洗归入耶稣基督里面，我不再是我们自己，我们是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不允许有任何的软弱，任何的害怕再来阻挡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这样、啊、一个脚步、啊、这样一个脚步。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啊、第二章那个十二章第九节，保罗他怎么说，他说神对我说，他对我，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啊、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神要来帮助我们，我们那个软弱可以得到刚强。哈利路亚，是不是？这个就是神迹奇事啊，这个就是神迹奇事 啊，是不是？我那个时候跟 Amy 说啊，我们那个要开车要开到多少迈，那就是神迹奇事，哎，那个就马上要到了。所以这个就是神，这个就在软弱上面，神的大能就得到彰显啊，啊，得到彰显。所以只要一件事我们要做，就像心腹一样，神大能显示，要相信神绝对是保护我们的神，只是。看我们愿不愿意这样跨出去，跨出去，因为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神，就像今天薄饼就耶稣拨开他的身体为我们而死，你知道吗？在那个优胜美地最近几年常常大火，是不是？有一年优胜美地那个大火，那大火完了以后，那个 Park Ranger 嘛、哦、那个就是管那个Park 的那个就去巡回啊，看那个哦，这里省时烧啊，很多东西啊，对不对？他们要去看，结果那一个 Park Ranger 就看到，哎，地上有一堆灰尘，啊，再仔细一看，是那个鸟啊，是一只鸟，就是被大火烧光光的嘛，也看到叫鸟的好像手那个翅膀那个就是那个样子还在里面啊，哇，那个 Park Ranger 就看哇。好可怜啊，这只鸟明明大火来了可以飞走，是不是？但是这只鸟为什么死在这里被大火烧死呢？所以他就拿一个棍子啊，去这样一挑挑，把那个一挑开他的那个灰尘的身体，结果一挑开以后，他发现这个死掉的灰尘的鸟下面有三个小鸟还活在那里。 你知道吗？那一个母亲的鸟在那个大祸临到的时候，它完全有权利啊，完全有这一个能力，说我可以马上的飞走离开这个大祸。但是它看到它还有三个 baby 啊，三个小鸟还不会飞啊，它用它的身体遮盖这三个小鸟，就因为自己被烧死，但是那一个三个小鸟却的生命却被保留下来。这三个小鸟就是你跟我，这个就是我们耶稣基督所做的。当这个星期我们读经基督，你要读到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诗篇二十二篇第六节他怎么说？他说我是虫，我不是人啊，就是耶稣基督在讲，他说我是虫。那一个虫我们以为是这个一般的虫，那一个虫你知道吗？就是有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做那个朱红线的那个软料，那个虫他所流出来的那个血就做成了那个朱红线那个软络。为什么？因为那一个虫啊，当大风起来的时候，他要紧紧的抱住他的小虫啊，他的 baby， 另外一个紧紧的抓住那一个大树啊，那一个树上的一个刺刺到他的身体里面，他的血就流下来了。所以那些就把他的血可以做成那个朱红血。这个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死在那十字架上，他抱住我们啊，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流出他的宝血啊，这是何等大的爱，这是神爱我们的这样一个立业。这个就是圣灵让心腹在雅各三章六节到八节所看到，他说看啊，旷野上来的形状如烟柱啊，什么才能是一个烟柱？一定有烈火焚烧以后才能出现那烟柱，那就是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的那一个爱情的立业呢。他死在十字架上面，愿意为我们而死，但是他不只是故事到这里，他复活，那是一个荣耀的烟柱，他是他一个复活的生命在那里，他为我们而死，为我们而复活，他不会保护我们吗？所以他说他是以没药和乳香比上人各样香粉烘的赤水，就是耶稣基督。没香代表他的死，乳香他今天已经成为那大祭司，就是在希伯来书那个作者所讲，他今天成为最大的祭司，在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啊，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是神的保护，当我们有这样认识的时候，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就进到所罗门的桥，那就是福音的桥，那个就是耶稣基督用生命所牺牲的那个保护，那个刚才所讲到的那个鸟，就是那一个诗篇二十二篇第六节的我是虫，耶稣付上了代价。只要我们愿意进到这个福音的桥里面，神一定看顾我们。所以神呼召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就是进到神的保护里面，神会负他的责任。好，我接下来要让你看一个图片，你要有点思想的准备。这个世界的美是什么美？哇，看到王东很帅，那个是美，对不对？啊，那个是美，啊，丽丽，哇，那个是美，美丽，对不对？啊，这个是美，我们都人都有那个审美观，但是在我们神的眼中，那一个美，却是跟我们世界是完全的颠倒，因为这个世界已经颠倒啊！啊，我来让你看一个人。他有名字，他叫 Lizia Velasquez， 他住在 Austin， 德州的 Austin， 他今年29岁。他出生的时候呢，他就得了一个综合症啊，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在妈妈肚子里面不管怎么样，就是发育不健全的，右眼就是从来就看不见的，然后他的体重不管怎么吃都长不了肉，骨头也不健壮了，最多60几磅，那个 是最重的那个体重，而且他的脸照世人来看好像长得很丑，但是这位 Lizia 他的父母有从神那里来的爱，就这样一直是保护他鼓励他，经过 从小开始一直到小学中学到高中，而且将他带到耶稣基督里面，让他在神里面有这样一个自信，说我是神所创造的，我就是神眼中最美的。但是在2006年他17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个时候他在高中的 junior， 结果有人在学校就那个 video 啊，对不对啊，那个就偷拍了他。然后呢那个人是没有公布名字了，就 anonymous， 就送到 YouTube， 结果一天之内啊，这个 video 啊，他起名叫世上最丑的女人啊，结果一天之内就有几百万啊，几个 million 的 view 啊，而且有人在那里有一些 comment， 有一些评语啊，找不到一句鼓励的话，找不到一句正面的，甚至最最最最刺耳的，他也去看，他带着伤心的心，有人说：“你就应该拿支枪将自己打死吧。”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孩子 ，Lizia， 但是我们的神是永远不放弃的神，我们的神的爱是超过人所那一些在那里所讲的所有这一些那个诽谤的啊，不管是任何的那些咒诅的话语。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在耶稣里面，在神的宝父里面，他认识到耶稣基督为他而死，为他所复活。耶稣基督的宝父不会因此人的评语，以至于他不能活在这个地上。他向人宣告，他怎么说？他说：“是我今天是神将我放在这个身体里面。”你知道他这样宣告的一个我是谁？那个我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拯救的一个有新的生命的我，而不在于那个我被我这个身体的面貌，我的脸长相，我的身体的状况所决定。你知道他今天吗？他的生活怎么样？他今天已经，他大学也毕业，他今天在全球现在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在那里用他的见证，用神的爱来鼓励人家，鼓励人家的一个人啊。你可以去 YouTube 看他的讲的非常有趣的，没有眼泪的，他让人家心里得到欢喜。他怎么说？他说上帝是我 number one， 这里有中啊，上帝就是我活在这个世上的主要的原因。上帝神的祝福在我的生命当中，就是给了我一个祝福。是什么祝福呢？就是我生出来所得到的这一个病啊， syndrome 啊，这个病它成为我的祝福啊。除了我的家人朋友，他说我有信心，对我来说那个信心就是神的信心，给我的信心超过所有一切。不管今天这个日子怎么样，多少的糟糕，人家可能笑话我，但是我就把我自己放在神的手上了，神一定帮助我克服，一定会帮助我，一定会带领我走过他要我走的已经预备的已经画出的一个人生的最美的图画的旅程。所以世人说她是世上最丑的，但是我说她却是最美丽的女人，是不是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有心腹这样一个意志，愿意进到神的宝父，进到所罗门的桥里面，认识耶稣基督他的救恩， 就是我们的保障。所以我们相信神的保护，当神叫你出来为他的国度有点牺牲，或者我们说有点牺牲啊，为教会有一些摆上，不管是时间的，是金钱的，体力的，我们来一起来宣告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六节，希伯来书怎么说？来，我们起来。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来，再来一次。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帮我怎么样呢？是的，世人不能把我们怎么样，因为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保父。所以当心腹认识到神的保父，他愿意跨出去，愿意说去寻求主耶稣基督，愿意要他跟随主耶稣基督去穿山越岭，就是说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按照神的计划，他要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基督徒的人生生活的时候，他那个愿意就夺了神的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心腹在雅各四章六节最重要的他的生命的转折。他说，我要往莫亚山和鲁香冈去，只等到天气凉风热云飞去的时候回来，就是说一直到所有的黑影离去，一直到我生命当中任何的那些不讨神喜悦的都挪走，任何的仇敌的工作都出这一个我的环境里面要被破除，我就决定跟随耶稣基督去到莫亚山，就是愿意摆上自己的性命。莫亚代表死，鲁香代表祷告，他就边祷告边跟随主。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有了祷告城墙，我们也在祷告城墙上面祷告，这个我们已经来到鲁香冈啊，冈比山要低得多啊，这样我们愿意付上一些祷告的代价，神的一个同在，神要帮助我们，神的一个保护要带领我们进到跟山的那个末山腰的时候，圣灵要做那极大的那一个工作在我们里面，他要赐给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就像心腹一样有这样一个愿意的心。所以我要邀请大家，邀请大家，神，我相信神一定在你的心中有做圣灵感动的工作，不管是哪一个方面，但是我要邀请你，你要回应神，不要再犹豫，就像心腹一样，当他愿意的时候，新郎耶稣怎么说？他说，我的骄傲 I'm love， 你全然的美丽，后面讲到他的头发也美丽，他的眼睛也美丽，他的嘴唇也美丽，他的牙齿也美丽，他的身体都美丽，他是神心中所看为最美丽的那一位，你就是神眼中看为最美丽的那一位。只要我们说耶稣，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来回应，我们愿意来回应。所以在后面耶稣跟心腹说，我的心腹，第一次耶稣称心腹为他的心腹啊，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就黎巴嫩，去黎巴嫩的山区啊，从亚麻拿顶，从示尼尔与黑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这个到底在讲什么？就是在讲心腹那个时候他已经愿意起来跟随耶稣基督，去到那莫亚山，愿意顺从神的带领往前走的时候，耶稣说，我会带领你啊，就像摩西当年带着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怎么走啊？虽然他们在旷野绕了40年，但是他们最后到了米甸的旷野的时候，他们有了一个决心，说我们不再像过去那个时候，已经到了18的时候可以进到迦南，但是我们的胆怯了，我们害怕了，我们想到我们自己长得这么矮小，那些里面的伟人这么的大，也会把我们吃掉的。但是经过了旷野老了那么多以后，他们最后决定就像心腹说，我要冲出我的安乐窝，有一个这样一个决志的时候，耶稣说，我就要带你进爬到那黑门山呢，让摩西当年带领以色列百姓经过米甸的旷野，最后他怎么样，他开出一条道路，他避开了以东， 避开了摩亚，他胜过了亚玛利王，胜过了巴山王啊！他一直到黑门山，然后再回来。他在塔伯山怎么样？在让他看到迦南的美地。这个就是耶稣要同样带领我们。当我们有愿意心的时候，虽然我们有软弱，我们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不管是救我，我们的肉体，神带领我们绕过那以东，那以东就是代表我们的老自己啊，我们的旧我，神说不要了，放弃了，要穿上新人了，要绕过摩亚。摩亚是什么？摩亚就是我们那个情欲，代表我们那个肉体的那一个情欲的那个愿望，不管是我们心思意念里面啊，我们还活在按照我们身体的需要在活，但是说不要了，绕过摩亚，在这一条道路上面会有挣扎，但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他们怎么样战胜了摩亚王，战胜了巴山王了。耶稣也要带领我们在属灵的这个道路上面征战得胜啊！就像我们所经历的 ABI 943，这样神是带领我们，这样我们可以得到征战得胜的这样一个出熟的果子，进到那高山，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被提升，就到这个黑门山看到那迦南美地，看到那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预备的不可测透的所有一切神的丰富，让我们所看到，我们就可以进去夺地为业。所以耶稣在那里称赞那个心腹，因为你的顺服，因为你的愿意，我的妹子，我的心腹夺了我的心呐、啊！你用眼看一样，就像那鸽子的眼一样看一样，我的心就被动了。你的颈上有那个金链，就代表我们已经成为那一个完全圣夫，在医治里面，我们已经降服在主耶稣他的脚前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神所要的。当我们愿意啊，那个时候心腹还没有走出去啊，他已经开始要走啊，已经夺了神的心，所以耶稣。相信看到我们在这里每一个有这样愿意的心，他的心已经动了，让我们来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个夸奖肯定称赞的时候，说我就以实际的行动跟随耶稣基督，跨出去来跟随他，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极大的更新的工作。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同样保罗在第八章十二节，所以我们在读雅各的时候，雅各的时候在新约里面都有同样的神的话语的回应。好，我们一起来，来，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神说是他是照我们所有的，他看到我们有愿意的这样一个心，他就悦纳，他就欢喜，不是照我们所没有的。神是量身定做为我们画了这一条心腹的成长的道路，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有的，当我们就走上去的时候，神就悦纳。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就讲到心腹他愿意的心，他开始活出来他的生命的状况是怎么样的，他对耶稣基督有一个绝对的专一的委身。这个在雅各的四章十二节我们就看到，他说神怎么，耶稣怎么跟心腹说，他说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缘，封闭的井，紧闭的井，封闭的泉源。这里在讲什么？关锁的缘啊，那个缘不再是一个 public 的一个公园，那个谁都可以进去的，汽车也可以开进去，也可以踩在那个草地上面，不受不遵守规矩，吐一口痰，什么丢一个舌头都可以的。那这个是一个官署的，也是一个私人的花园，是专门为耶稣所预备的，是一个圣洁的，是一个被修理过的，是一个有按时浇水，又有阳光，长出果子的。那一个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心腹的生命不再对这个世界开放了。我跟你说，我要向你挑战，我要向你挑战，我自己已经做了，所以我才敢跟你这样挑战。你 回去，不管是今天、明天、下个星期，你家里的电视那个 cable 一定要把它砍掉。为什么？这个世界就从电视进到了你的家，这个世界就从 internet 进到了你的家。啊， internet 没有，几乎你好像不能生活，但是你每天要在你的 cable modem 啊那些按手啊，在上面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来封住啊，让你的孩子啊不要被这一个进来的这个从 internet 进来的世界所诱惑。弟兄姊妹，这个才是封闭的缘，不再向外面的世界所开放，而是一个紧闭的井，是有盖子的，我里面是有平安，在耶稣基督里面平安，我里面是有圣洁的，因为耶稣基督将那个圣洁就放在我里面，我不再允许有任何的人向我这个井里面兜一颗石头或者吐一个痰，让我里面的那一个啊那一个祸就翻腾起来啊。你没这样的经历，里面的翻腾有没有？弟兄姊妹，一定要有一个紧闭的井。啊，林上次在问我，跟他讲，我那个故事还没讲完了，啊，这样讲到啊，我在工作当中啊，结果啊，长话短说啊，就说，哎，不是我的事情，怎么后来就是说变成我的事情了？哦，有人就通过我的 manager 来传话，来传话了，啊，哎，封闭的紧啊，关锁的远啊。哦，有一颗石头丢进来了，有一颗痰吐进来了，哎，你怎么办？里面翻腾啊，让它胸盆怎么样起来，是不是？我应该说啊，这不关我的事啊，你们乱搞嘛，是不是？我早就跟你们说了，你们要抓紧时间，你们自己不做，是不是现在变成我的事情了？哎，是不是？我应该是不是有什么感谢主啊。前一次我们正好在学十字架的功课，是不是？有没有人在学内在生活十字架的功课？啊哈哈，我们正在学十字架功课，也是是的，这个就是十字架的功课，今天临到我了，太好了，啊，安静，安静，封闭的泉源啊，里面的圣灵啊，哦，跟我讲话，我不要被这个搅动起来啊，啊，我就跟我经理说。Okay, so yeah, okay. I'm going to do it. Oh, 我经理说，好，我不是有生气哦。他说，我只是讲话传得太直了啊，太直。我说 ，That's good. 我说那个很好。Don't wait for the last minute. 不要等到 last minute 嘛，对不对？啊，大家都可以做啊，就像教会里面一样 ，Don't wait for the last minute. 每个人都是肢体啊。对不对？一起来服侍嘛，对不对？没有什么 title 这个区别哦，这个一定是牧师，这个是师母娘，哦，这个是敬拜领袖，哦，这个是主日学，我们都是自己在神的家当中一起来做嘛，这个概念也是一样的啊，哦。要将神的天国带到你的职场里面，职场里面啊。然后我还在想了，哎，我还能做什么？紧闭的紧啊。封闭的泉源，哎，想起来了，我们不是也在学要赞美吗？是不是学赞美？我说，哎，为了做一下赞美的功课，所以我就啊在那里写那个 instant message， 我就给我的老板就说，我说 you are a great boss， 我说你是一个很伟大、很了不起的 boss 啊，对不对？赞美啊。弟兄姊妹，不要吝啬啊！真的也花不了你一分钱的，不要吝啬。哦，结果我的经理，我让他心花怒放啊！他说：“啊，我都从来没有想过这样了。”我说：“他说我不配这样。”我说 ：“You are great boss。”弟兄姊妹，当你这样赞美的时候，他也被鼓励起来。哇！从此以后，他每次在电话里面叫我“涛”，哇，很亲热啊！弟兄姊妹。将神的爱鼓励的话送出去，从你那一个洁净的井、洁净的泉眼、那关锁的源送出去嘛，是不是？你已经爱已经满溢了，满溢怎么办？就满溢出去啊，你的家人、你的同事、教会的弟兄姊妹，还有你社区的 灵舍送点出去，哈利路亚。所以心腹的生命是不一样。这个马太福音怎么讲？耶稣跟门徒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从哪里开始？哪里开始？ 有一个人问牧师了、啊，那这个后面还有了，你要 爱你的灵舍嘛，是不是？有人去问牧师，他说：“哎，你在讲啊，爱主啊，爱灵舍啊，你看我都活不出爱灵舍啊，我都活不出爱灵舍啊。”哎，那牧师就跟他说：“是啊，你是活不出爱灵舍，因为你平时连自己都不爱，连自己都不爱，因为你觉得自己丑，你觉得自己不行，你觉得我……”真的是能力有限，对不对？我觉得，哎，真的是很多，就像新耶稣称赞新妇一样，我不配。但是神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心腹，只要你有这样的愿意的心，我的心被你眼睛一看已经被打动了。所以你要多爱你自己一点，就是说我接受神给我的这样一个身份，就像那一个 Lizzie Velasquez 一样，他接受了神给他的一个属神女儿的身份。他说：“是神把我放在这个身体里面的，是神把你放在我们这一个丑陋的身体里面，因为我们这个丑陋的身体是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一个破碎的瓦器里面，耶稣基督的荣耀要彰显，是不是？这就是我们每天看耶稣基督的荣耀，跟他对证呐、啊，以至于像镜子一样反光了。”所以爱你自己，然后神说你是要全心全意来爱他。从哪里开始？就从这些小事开始啊，小事开始啊。看到我们的杨姐，给他一个鼓励啊、哦，是啊，看到我们弟兄姊妹常常给他一个鼓励啊。我们饭社的同工拿了饭社以后，不是说我应该的，给他们一个鼓励，给他们一个谢谢。看到我们招待的同工站在 门口迎接我们的时候，给他一个鼓励，哇，招待于丽姐你太漂亮了，给他一个鼓励啊，赞美，是不是？好不好？可以吗？你现在就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跟他说一个赞美的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神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使用我们，让我们结出那属灵的果子出来 果子出来。所以心腹的愿中有什么啊？有石榴佳美的果子啊，凤仙花哪大树啊，哪大、哦、那个各样的乳香木莫要沉香，他向自己已经死，他向着他自己死，他结出一个生命的果子，对不对？他向自己死，那生就在其他人身上就发动了。不管他是祷告的事工啊，还是传福音啊，都结出了上等的果品啊，然后可以归给耶稣基督。所以心腹啊，耶稣说你是园中的泉，活水的泉啊，从黎巴嫩流下来的泉水啊，他有内住的耶稣圣灵在他里面掌管，他有那一个封闭的井水跟耶稣基督那样一个美好的关系，他有从那个圣灵的那个、这个高处浇灌下来的圣灵的那个恩膏，每天的圣灵的充满，你说他的生活会怎么样？你妈妈这样的幸福生活会怎么样？当然是充满了喜乐啊，是不是？结出生命的美好的果子。这个就是五七七九年，你知道我每天都在祷告，因为五七七九年就是生产的一年、啊、是生产的一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丰收教会的弟兄姊妹啊，我们的家人都要有这样产生出这样的果子，好不好？好不好？阿们，阿们。哎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啊！所以加拉太书五章23就讲得很清楚了。五七七九那个九啊，那个九是什么？代表一个完美，神圣的完美跟完全。所以圣灵的果子就有九种果子啊。所以这个九种果子就在五七七九第九年，我们一定会产生。来，一起来念：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温柔节制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都会有这样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的、啊、生命里面啊，真的是一进来的时候，不管是在教会里面 啊，不管在停车场，不管是在厨房，在用餐的地方，主日学的房间，我们孩子们的房间，我们青少年的房间、啊、只要有你在的地方，都有那一个果子的香气啊。有没有阿们？阿们，你知道吗？这要省了好多钱呢、啊。我都不用去买那个叫什么香水啊，还有 for men 啊 ，for women 的说 ，nobody needs it。我们现在就是那一个香气，因为耶稣基督的香气要在我们的身上发出来，哈利路亚。所以心腹，他向耶稣基督有一个呼求，就是在雅各第四章十六节的。那一个呼求啊，他怎么呼求法？他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院内，使其中的香气就发出来了。”那一个北风虽然是一个环境呐、啊，哦，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受苦啊，那个环境啊不顺利，但是那一个风吹来的时候，南风就是一个造就。那个风吹来的时候，不是让我里面的那个臭气吹出来呀、啊，而是让我里面耶稣基督的香气从我的生命当中被吹出来。而且我这个原子不再是自己的，我这个原子是完全属于耶稣基督的，我所有结的这个果子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果子。哈利路亚。所以这个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保罗所说的，他说什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我们要结束在这里，来一起用这一首诗歌全然为你来敬拜的时候，我们要来思想心腹的生命的成长，就是在神的话语里面，神已经为他画出了这一个属灵生命的美好的图画。当耶稣向心腹呼召的时候说，心腹来跟随我，来走出你原来的安乐窝。那个安乐窝确实是很美啊，确实也很美，很舒服，但是耶稣说，你的生命不只是停留在这里，你的生命是要随着你在基督里面年日的增长被提升起来的，你的生命是要结出的一个果子，你的生命里面是充满了神的一个圣灵的恩膏跟能力的。这不关乎只是你自己，这关乎耶稣基督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他的那一个计划。那一个计划不只是对你，对我的家人，对我的儿女，那一个计划，神要让他的幸福就是你跟我，就是基督徒的丰收教会，在这个时代里面，让世人闻到、看到、听到、亲自的摸到那一个加美的果子，以至于耶稣基督的生命借助我们。可以进到我们周围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当中，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爱主、跟随主必定要走的路，这是心腹他成长之路。这个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他在那里向罗马的教会，就是今天基督的丰收教会，所有的神的门徒，在那里呼召的说：“我的弟兄呐、啊，你应当如此行，要做什么？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说我们是活的，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应该是有这样一个活泼的一个生命。”那个生命是干什么的？那个生命是要作为的一个祭物。今天你知道吗？当我们在那里呼求说，神啊，你降下那一个烈火，降下那一个复兴的火的时候，我跟你说， 今天早晨，我差不多四点钟，四点多一点醒过来，我一看手机，啊，四点多，还可以睡觉，啊，稍微早一点，就睡觉。我就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梦。我相信，这是神给我的家庭，给基督徒丰收教会的一个梦。我站在一个地方，在一个房间，我也不知道像这样还是下面有人，就像你跟我这样，我在那里祷告，我在那里宣告说，那复兴的火已经降下来了，复兴的火已经降下来了。我在那里宣告，我跟人说，复兴的火已经降下来了。但是神说，财在哪里啊？财在哪里？那一个财木在哪里啊？那一个火器在哪里啊？那个祭物要放在那个火里面，那个火才能继续的燃烧。有没有足够的那一个柴木？有没有足够的火器？有没有足够的祭物放在那个祭坛上面？让那个降下来的一个复兴的火，是一个小小的火，让它来点燃，星星之火可以燎乱。就是当有足够的祭物放上去的时候，这一个复兴的火才能烧旺啊！这是一个真的梦。我相信神也在我们中间呼召，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不看我们的环境怎么样，就像心腹，下一次我们要讲到，不管环境是怎么样，我们愿意敞开我们自己，接受挑战，说我们愿意走上这末药山，愿意将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或者是一个小小的生命当中的突破，说我要每天来读神的话语，我就按时的，我就分别为圣，我说我定了时间，不管怎么样我要来读神的话语，我来亲近你，或者说我要早晨，今天早晨就早一步起来，我要领受主日学神的宝贝的话语，我就给我自己一个闹钟，我就起来，或者来参加星期晚上的祷告会，是不容易，但是有些小小的突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要带下很大的一个突破。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是肢体，这一个肢体当我们一起突破的时候，神要让这个肢体一起来扩张，不是你来扩张，我来扩张，我们每个人来扩张，将我们自己当作活祭献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用这一首诗歌全然为你来敬拜神的时候，不管是你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难处，或者在一个犹豫，或者在一个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办，或者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神给你一个一个呼召，一个话语，然后你要想着要怎么样跨出去，或者你已经跨出去，神要加添你力量。如果是你的话，等一下我们在敬拜的时候，你可以来到前面，我非常愿意来为你来祝福，因为我们在同一个身体里面，当我们彼此来祝福，彼此来带到的时候，你知道吗？那圣灵的那个能力就在一个团体的这样彼此的相爱当中，那个如果你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面，说我要在主里面要得到那一个能力，或者是那一个兴奋，那就是神的爱挑旺我们，我们就离开那一个安乐窝，可能是很小的那一步，可能是很艰难的。你愿意接受祷告的话，可以来到前面。你现在已经在冲刺在前面，所以要加添你更大的能力，也可以来到前面，或者你 的家人还有没有信主的，你要为他祷告，他的灵魂祷告，我们也来前面，我们一起为他祷告，好不好？ 我叫生命就在你手中，献上一切给你主，我的世界全在你手里，我属于你到永远。耶稣，我心想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或者全都为了你，唱也为了你，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我这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全然为你。与你同行到天涯海角，无论悲喜，我心靠你，主，我愿意活出你旨意，活出你应许到永远。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我做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 耶稣， 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我这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 耶稣，我心相 耶稣，我心属于你，我做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全然为你。 我们再从头唱一次。 我将生命交在你手中，献上一切给你主。弟兄姊妹， 这是圣灵工作的时候，这是神恩膏的时候，你不要害怕，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这样更新工作的时候，就像心腹一样说，心腹说我愿意，我相信你也愿意，我们就愿意跨出这一步，让神的生命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耶稣基督那一个复活的能力就充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吧？我们最后再用这一首诗歌敞开我们自己的时候，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到前面，我们继续在这里为你祷告，你也可以在位置上面将你自己献给爱你的，你所爱的主。我们再来一次。 生命交在你手中，献上一切给你主，我的世界全在你手里， 我属于你到永远。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活着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活着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 全然为你，与你同行。 同行到天涯海角，无论悲喜，我心靠你，主，我愿意活出你旨意，活出你应许到永远。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活着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活着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活着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耶稣，我心相信你，耶稣，我心属于你，活着全都为了你，歌唱也为了你，全然为你。 是的，主，我们活着就是为了你。主，我们将我们的一生放在你的手上，我们要全然的为你而活。主，我们虽然自己能力有限，但是圣灵要加给我们极大无限的能力。主，我们在这里愿意这样走出去，走到你心意里面的时候，神，你带领我们每一天每一步，就在你的所为我们画出的心腹的旅程的图画里面，让我们蒙你，被你所喜悦。来，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时的交通，常与基督的丰收教会众圣徒同在，直到见主耶稣基督的面。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